读懂了他笑容里的讽刺，毛羽难堪地侧过脸，不过抓着英明的手依然没松开。 后来你让十一打我，我知道朋友这辈子是做不成了，就拿着这笔钱跟人谈笔生意，结果被设计了，一晚上输得干干净净。 不仅输完了，还被人威胁，后面又被人敲诈了一笔钱。事实上，今天要不是穷途末路，毛羽也不会找到英明。他是真的没办法了，身边能帮上他的忙的，他基本上都找过。英明已经是唯一有可能拿得出来钱，又可能帮他的人了。看着毛羽狼狈至极的样子，英明勉强压住火气，转身对着讨债的那几个男人说： 钱他已经还了五万，就算是利息，也算是还了点诚意。剩下的你们把他绑在这儿也没用，还不如让他回去想办法。反正你们找得到他一次，就找得到第二次。都是求财，难不成你们真要弄死他？弄死了也一样拿不到钱。 你这意思，这债你不背？ 英明只是嘲讽地扯了一下嘴角，没说话。非亲非故，钱多钱少都另外算，这种事情有一就有在，他家也不是开银行的，每天被人当成是提款机使吗？毛羽的问题始终得他自己去解决。当年大家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分，在毛羽跟他一声招呼没打就拿了钱走人的时候，就已经了结得很干净了。对于现在，他们也就是还算是认识的路人，他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来承担这些东西。话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了，英明转身拉开仓库门，没管毛羽真的就走了。身后那个流氓大概愤怒地踹了一脚油桶，毛羽哆嗦着又叫了英明一声，结果英明一直到上了车才拿出电话对着一直跟他保持通话的董晓说了一句： 报警。 董晓那边挂了电话，英明没有留下等后续，开车就走。快到高速路口的时候，隐隐听到了警车的声音，他扬了下眉，沉默地点了一根烟。后来毛羽应该是没事，至少新闻也没有报道乐团歌手因为欠高利贷被人砍死的新闻。晚上十一回家的时候，英明把这事儿跟他说了，十一的反应一点都没有出英明的预料。 那五万记在账上，回头记得跟之前的数一起要回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最初英明不要，那是英明自己的选择，十亿也觉得无所谓。但是闹了这么一出，十亿觉得要回来哪怕是捐了都强过扔在毛羽这种人身上。英明只是笑了一下没吭声，他腿上摊了一堆剧本的稿子，身上就披了一件外套。十亿凑过来拿掉他嘴上的烟，很浅地应了一个吻，顺手把烟给掐熄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有点突兀地开口： 我说英明，你当年到底是什么眼光？ 石毅话没说完，被英明有些阴狠的视线给瞪了回去。 你要是不想今儿晚上找我不痛快，这话就别说完。 从跟石毅说完了整个事，英明心里就憋着这句警告。刚才石大公子酝酿了这么长时间，就知道这句吐槽他忍不住。心知这是英明的软肋，石毅有点恶劣地笑了笑，最后两个字又咽回了心里，整个人无声表达出来的调侃却是不言而喻。嚣张的笑容笑到最后，干脆哼起了歌：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 十亿的调子故意唱得乱七八糟，装腔作势的样子看得英明眼角一直抽筋。忍了五十秒，他终于抓过沙发上的垫子往后一砸： 你大爷的给我闭嘴。 下一刻，十亿刚摆出来的两个人的晚饭宣告报销。看着饭桌上的狼藉，英明狠狠地骂了一句： 妈的。 毛羽的事 想也知道不会那么容易就结束了，先是不停地给英明打电话，在英明不接之后就换了其他号码继续来回的话题，不过就是想让英明再帮自己一次，只因为他身边的人已经实在无法可想了。那帮人虽然都是在道上混的，如果他拿不出钱来还，真的有可能会被打死。但是这些话英明听了却激不起什么同情心。当年毛宇拿走连借贷投资的钱比他借的这笔钱要大得多，他没有细问过当年毛宇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对方是为了什么，他们那段有些可笑的友情都只是一场大家想当然的相识罢了。毛宇有困难没有跟他说明白，而是选择了这种方式，只能说毛宇实在不够了解他的为人。而当年既然不了解，那么今天也就不需要了解了。英明最后一次接通手机上的陌生号码，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喂，毛宇，到今天为止我对过去的事只是忘了，并没有后悔。你不要让我觉得当年的称兄道弟是种耻辱。 是男人，自己的问题自己想办法承担。时隔这么多年，英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彼此的路到底差得有多远。挂了那通电话之后，英明那个手机再也没有开过。他本身就工作和私人两个手机，关了对外的，一些必要的联系就被他移到了私人的号码上。毛宇不敢找到他家，因为知道石毅在这边。上次的一顿教训多少还是起到了一些警醒的作用。不过毛宇自己不敢来，却还是找得到人来的。石毅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看见门口一直徘徊的人背影有些眼熟。这附近没有多少可以住人的地方，看着也不像找错地方的。绕到旁边看了一眼，在对方稚嫩的五官逐渐从记忆中找到一个清晰的画面之后，石毅想起来这是那天晚上为了毛宇跑过来闹过的那个少年。他皱了下眉： 你怎么又来了？ 上次的事还没长记性呢，这么不知死活。本来有些瑟缩的背影因为石毅突然开口的话，整个人差点跳起来，他有点惶恐地回过头，看见是石毅之后，眼底恐惧和兴奋的情绪交织的一闪而过。他往前凑了一步： 那个英明在吗？ 这语气还真是比上一次客气了不少。石毅答得很干脆： 不在。 他绕过少年去开门，没等身后的人开口，很直接的就甩上门。英明今天晚上好像是跟董晓他们还有事情谈，之前跟他说了不回来吃饭，他也是应酬完了一个客户才回来，想来这个少年在门口等了不少时间了。打开电视，习惯性的开始听新闻，石毅还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处理，就开着笔记本在客厅处理文件。等门口再有动静打断他思路的时候，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天气虽然已经开始有些回暖，到底还是冬天。他隐隐感觉听到英明的声音，就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然后去开门。仓库里面的光线直接射到外面，映着少年笔直的身影，拖在地面上长长的一条。他对面站着英明，少年是跪着的，他在求英明： 我求求你，上次是我不对，是我不该跑来骂你，你要怎么对付我都可以，哪怕是打我一顿出出气，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毛宇，上次那些人把他放回来的时候就打得他浑身是伤，如果还拿不出钱他真的会死的，我救救你了。 一边说他一边去抓英明的裤脚。有那么个瞬间，石毅觉得英明的后背僵了一下，但是终究他还是往后退了一步，语气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毛宇的事你与其来求我，不如直接去报警，我帮不了他。 事实上没有人帮得了他，如果他还是这样不负责任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最终下场肯定糟过现在。留下这么一句话 英明最后转身进屋，示意石毅关上门，没有再管门外边跪着哭的少年。